第三節，嗱，頭先我哋就到尾，我哋就去講呢個人工智能點樣可以對而家嗰個疫情有貢獻啦。咁但係即係牽涉另外一個問題咧，我想問下陳教授，你相唔相信呢個世界有讀心術咧？ 嗱，你話如果係有個人話俾我聽，佢識讀心術，然之後又噏咗嘢出嚟咧，咁我覺得呢啲就係等於九十年代咧嗰啲咁嘅長途電話每六秒六毫嗰啲遊戲嚟嘅啫，咁嗰啲嘢應該呃 Q 人嘅。咁但係咧，其實又咁啱得咁巧啊。我自己呢個學期嘅教書啦，咁樣咧都有同同學探討嗰、那個即係、就是、自由意志啊，同埋嗰個究竟心同物啊，即係究竟人嘅思維係一個靈魂嘅表現定？是一個純粹是一個腦部的現象呢，咁同大家有啲討論。咁好多時候我哋冇答案嘅呢一啲嘢。因為呢即係你講緊探測人嗰個嘅決定啊意志呢樣嘢呢，我哋對於嗰個腦嘅科學就仲未有一個準程度去到咁。我好記得呢喺十年八年前呢，就有人整咗個電動輪椅係可以呢唔使用個手控制，係用個腦控制嘅。你諗左佢就轉左，你諗右佢就轉右，你向前佢就同你行快啲咁樣。咁佢就要度下你腦入面嗰個信號啦。佢大約去適應下你個腦嘅信號，點為之向左向右嘅信號，佢要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咁對於一啲咁簡單嘅指令就好容易做，咁我覺得都唔奇。但係咧，你話如果你講嘅讀心術就係話，我諗緊一個乜嘢嘅問題。我谂我思维入边系咪谂紧句粗口，定系谂紧一句乜嘢嘢，定系谂紧一个乜嘢嘅数学问题？如果去到一啲咁仔细嘅细节都能够 read 到咧，我就相信就系话，即系呢一种咧就真系科学上嘅读心术咧，就应该会系咁嘅。咁好长时间我自己冇答案，就系究竟即系可能唔可能嘅咧？但系惨得过而家真系有人去试，而且有啲初步嘅结果，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台长你又揾到呢个新闻，我觉得系好重要，即系一讲。 系啊，嗱就。即係我哋唔好講嗰個效果先啦，即係唔好講啊！你諗個未來咁，我跟住就喺個電腦度睇到你個 畫面出嚟 啊嘛。而係話佢個方法論係咩先？嗱，個方法論係咪話我哋假設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思想嘅內容同我哋個腦部嘅 神經元運動係一同係啦係啦， 係兩樣嘢係有關係嘅，係嘛？ 即係呢一個就正正就係其中一個啦，即係一個好重要喺美國，應該係我冇記錯 UCLA 嘅教授啦，Christoph Koch， 佢呢位本身有德國血統呢位仁兄咧，佢係發表過好多對於科學研究人嘅意識嗰個問題係俾咗好多嘅貢獻出嚟嘅，咁即係其中一樣佢就係佢當年咧，佢係 Francis Crick 嘅學生嚟嘅。 即係 DNA 嘅研究嘅 DNA 雙螺旋結構嘅幾位重要人就是、James Watson、Francis Crick 同埋 Maurice Wilkin 咁樣啊，係而家得翻啦 ，James Watson 未死嘅啫。咁Francis Crick 佢咧喺佢嘅餘生最後嘅時期咧，就研究人嘅思維究竟係由乜嘢就人嘅。意識係究竟由咩走出嚟？咁佢晚年嘅其中一個學生咧就係 Christoph Koch。咁阿 Koch 咧佢就繼承咗呢個研究、就是，即係佢就專注喺一個叫 neural correlated consciousness， 即係就係一個究竟佢就認為嚇一門嘅一個學説啦，一個思想就認為咧、人嘅意識咧其實就只不過是神經元集體活動嘅結果嘅湧現結果。咁、如果我哋能夠去探知到人嘅神經元活動，照計我哋就知道人。系谂乜嘢噶啦？甚至乎知道个意识系点样形成噶啦？咁呢个当然我哋系佢系一个假设嚟嘅 ，OK？ 因为好长时间你好难去证实嘅。咁即系你都可以照讲就系、是，会唔会只不过系其实可能我一样系有个灵魂喺度噶？不过个灵魂谂到啲嘢之后，佢咪识得落命令刺激我个脑，然之后我个脑咪识得嗌我做呢啲嘢咯。其实最高驾驶者都系一个咧超越物质嘅灵魂嚟嘅，咁系咪咧咁？但是如果呢我哋去睇返就係話如果我哋能夠喺個讀心嗰個層面嗰度即係真係能夠去讀個腦嘅神經活動就已經可以即係解讀到你諗緊嗰樣嘢係乜嘅時候呢咁你就更加睇到嗰種神經元運動同埋你嗰個意識本身呢樣嘢嗰個物質關聯係比想像中更加強啦即係可能嗰個更加超脱的靈魂嗰樣嘢呢就未必一定需要去出現。 係啊但第二個問題就係何謂理解到即係何為解同埋何為讀心咯。而家我哋冇可能做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嗰個例子就係、是、話我諗緊個美女， 跟住你喺嗰個電腦上面，你見到呢個美女嘅，即係而家唔係，肯定唔係呢樣嘢嚟噶嘛。我哋憑乜嘢可以講到啲説話，就係我知道你諗緊咩嘢。 嗱，而家去呢、這、一個嗱，都要介紹一下呢一個嘅研究啦。其實佢就嘗試咧去研究一下人嗰個腦嘅信號。 嗯。 咁係由乜嘢掀起嘅腦嘅信號咧？就係、是、當一啲嘅測試者去學習一啲嘅句子，去讀一啲嘅句子，甚至乎去將一啲生字去砌翻去讀一啲新嘅句子出嚟嘅時候，咁究竟嗰部機器可唔可以喺佢哋正式去讀出嚟之前，就已經探測到個信號？搶先在他們意識到自己讀之前就已經知道他們讀是諗緊這一堆咁樣嘅嘢咧，咁其實就真係一個讀心嘅一個嘅行為，即係一個嘅測試嚟噶啦。咁嚇，咁而家即係其實同先前我講嗰個咧，唔需要人手控制，用意識控制嗰個輪椅嗰個例子好似，佢首先咧就係咧要啲測試者去一路讀嗰啲字，一路諗嗰啲字，然之後咧嗰部即係探測腦信號嗰部機咧，就不停地將你腦入邊嗰啲信號嗰啲 pattern 咧，就讀曬出嚟。咁嗰啲信號嘅差異好粒粒亂，好可能個差異好細嘅。如果你就咁揾個人去睇，根本睇唔出有咩分別嘅，都係一撇嘢亂七八糟嘅。但係咧，始終就係電腦本身就係佢有一個即係深度學習嘅能力啦嚇。你而且呢係一個咧。監測學習就是你透過不停地俾多更加多嘅例子佢咧，佢就更加可以揣摩到嗰個腦嘅信號嘅 pattern， 即係佢有一種咧認知腦信號嘅pattern 嘅一種能力嘅，即係個電腦 program。咁你俾佢學多好多次之後咧，咁然之後你就試下唔好再即係俾資料佢啦，就等佢即係真係俾個信號。我俾一個人嘅腦信號去諗，然之後個電腦就可唔可以估下其實呢個腦信號背後係諗緊啲乜嘢生字咧咁？咁結果咧出嚟嘅個都幾驚人嘅，就係話咧喺學習咗即係俾呢個人參加者同埋個電腦學習咗咧50組字句嘅一個咁嘅資料庫，即係你嗌個參加者去不停地去反覆地去諗啊，去讀啊呢50個字句之後咧。然之後咧，就要個電腦咧，就去由翻呢個50個字句俾出嚟嗰啲腦信號，去估翻呢個人本身係諗緊啲乜嘢字。即係當然，我估呢啲字都係要係同嗰個原本嗰50個字句本身嘅內容係有相關噶啦，即係甚至係同係由嗰啲字去砌成噶啦。咁個電腦可唔可以估得翻出嚟？你諗緊嗰句嘢係乜嘢嘢咧？咁咁而家睇到就係話咧，即係去到佢個結果咧，就因人而異嘅。對於有一啲嘅參加者咧，準程度高啲；有一啲嘅參加者嘅準程度低啲。咁但係都講緊咧，嗰個嘅誤差率咧係講緊係3% 至到5% 度嘅啫。咁你調翻轉嗰個成功率係講緊90%。咁其實幾恐怖嘅一個結果嚟 嘅。嗱，咁大家就唔需要一下子跳到話，即係佢憑空就可以估到你咩，就未去到咁樣。即係頭總，我復述翻頭先嗰個意思好簡單嘅，就係、是佢會 train 你，譬如一個人，佢會叫你諗下一啲句子，咁、個電腦就即係會搭曬落你嗰個腦嗰度咧，就睇下你個腦個 pattern 係點樣。咁跟住你唔使啦，讀嗰一排之後，個電腦就會學一路啫。即係佢嗰個開始就係你邊度著咗就原來你諗緊呢樣嘢。如果有呢個對應嘅話，咁到咧就係、是、突然間有一日你淨係諗呢個句子嘅時候咧，個電腦喺你即係出到呢個字嘅時候咧，已經係出咗呢個信息出嚟㗎啦。 係啦，係啦。嗱，我舉一個好即係好簡單嘅比喻啦。其實即係可能好多聽眾咧，或者可能就算年輕啲好都好啦，都知道咧香港曾幾何時有套好出名嘅電影就叫《賭神》嘅。咁《賭神》入邊咧個結局嗰度好得意噶嘛。咁其實就講阿周潤發演嗰位賭神咧，佢咧為咗裝阿賭魔阿陳金城咧，就喺最近嘅好多個牌局入邊咧，逢係偷人雞嘅時候咧，都走去摸摸自己手指尾嘅戒指，就加咗呢個小動作落去。咁結果佢嘅對手就以為咧，佢逢係摸摸戒指咧就係偷緊佢雞咁樣。咁其實咧呢、這個不停地去 train 去俾個信號人哋去學習嘅過程咧，其實就正正就係而家咧。在呢一個讀心嘅呢一個嘅遊戲入邊咧，就點樣去教電腦去認一啲嘅 pattern？ 咁跟住好啦，到即係個電腦睇咗你好多次，學咗好多次之後，跟住見到你嗰個腦嘅信號，如果喺某一個部分有一個好特定嘅一個signature出咗嚟嘅時候咧，咁個電腦就會估啦，啊，你應該係諗緊呢隻字嘅。咁其實個遊戲本身就係咁嘅啫。 係啊，咁但係即使係咁，嗰個作用已經好大啊嘛。嗱，第一樣嘢諗到就係，如果你做，即係你唔好講話你呃個電腦或者點樣。嗱，舉個例，譬如一個人佢癱瘓咗嘅， 佢 train 到佢脑谂呢样嘢，佢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咯。 系啦，嗱，譬如你就嗌嗰个瘫痪咗，佢可能系只眼仲睇到嘢嘅。 嗯， 你嗌嗰个人不停地去将一啲佢准备好有用嘅沟通嘅动词、一啲词汇去认得同埋谂。 嗯， 谂完之后咧，将个信号不停地去交俾个电脑。 嗯， 吓。咁然之後咧，其實就教緊個電腦，就係話點樣由我個腦個信號嘅 pattern 就去知道我諗緊邊一隻字。咁、 嗯、 結果咧就係、是、個人可以完全唔使喐咧，就基本上可以咧就表達到好多字出嚟。咁、 嗯、 我第一件事諗咧，即係如果 Stephen Hawking 再生咧，就揾阿 Stephen Hawking 嚟去試啊呢啲嘢。係 啊係啊嚇，佢譬如你呢個亦都係裝加埋，譬如 Iron Man 嗰類咁樣嘅即係機器啦。譬如話我想隻手喐，咁我即係雖然可能我攤咗或者我中枢神經系統係。已經唔 function， 但係我一諗、那個機器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呢個貢獻係應該係相當之大嘅嚇。 會嚇，咁但係可以想像就係、是、咧，由嗰個諗左右到而家諗五十組嘅字體，咁中間係經歷咗成十年嘅時間都有， 嗯 嚇，仲要喺嗰準程度唔係好 guarantee 嘅。咁、 嗯、 到講緊一個人類好複雜嘅腦部行為啊，甚至乎你講緊點樣去操作、點樣去打關鬥呢啲咁樣嘅嘢，即係你要能夠做到呢一個咁樣嘅程度咧，咁當然一定係牽涉個運算量係更加大同更加遠嚇嚇。咁、最後就係當然啦，你到真係能夠做到嗰個運算量咁大咁複雜嘅時候，係咪都等於我真真正正已經係做到一部讀心機咧咁嘅樣嚇？咁、我諗咧，到呢一日嚟嘅時候咧，即係呢個問題就無可避免地要去諗。 嗯，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唔係講話即刻佢 scan 你個腦即刻諗到一樣嘢噶嘛？因為每個人個腦部結構唔同啊，只係話即係你可以教部電腦教呢個人工智能佢去認知去認識你個腦入邊嗰個運作過程， 都可以咁講嚇，即係佢可能就係話你每一個即係你需要部電腦針對每一個人個腦去學一次咯。係 啊係啊， 咁而唔係話你讀完啦台長學習曬台長個腦， 你可以睇下陳志雲個腦啊，兩個唔同。 係啦，然之後啊，台長個腦諗緊個靚女嘅時候，然之後就去然之後預測下陳志雲係咪都諗緊同一樣嘢咁樣嚇。咁原來大家審美觀唔同嘅。 係。 咁即係於是乎就會出現一個差異。咁所以暫時睇咧就係話咧，佢需要去讀心嚇，真係去讀某一個人嘅心咧。你成個嗰個嘅深度學習嗰個過程咧，都係需要度身訂造去追蹤住某一個人嘅思想行為嚟去將佢嘅數據去學一次咯。 嗯，咁但係嚇佢呢個而家就停留喺嗰個文字方面咧，就圖像方面，我相信仲要一定嘅時間先至可以做到嘅。 係啦，係啦，甚至乎佢諗緊啊音樂啊作曲啊呢啲咁嘅嘢，我諗就係下一步會諗到嘅嘢嚟。 但係佢呢套其實係咪一套 algorithm 嚟嘅？即係話一套係運算系統嚟嘅。 應該咧就係、是、以我睇就係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直接嘅一套叫做監督式學習系統嚟嘅啫。 嗯， 嚇、啊，即係一個最傳統嘅深度學習嘅 algorithm 嚟嘅啫。 嗯， 嚇、啊，咁入邊牽涉到就係一啲 fit curve 嗰啲咁樣嘅嘢。咁其實即係有咁講啦。而家好多嘅研究，當我哋去研究呢個世界上好複雜嘅一啲嘅信號啊、問題啊嘅時候咧，我哋個人。我哋個人個腦就係處理到一啲好簡單嘅運算同埋好簡單嘅 pattern 嘅啫。但係如果講腦嘅信號，甚至乎我哋第一節所講嘅，砌一啲好複雜嘅蛋白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就要係交俾個電腦去做啦。咁即係入邊用嗰種模式，都不外乎就係我哋而家識得嗰啲嘅監督式學習、非監督式學習同埋一啲叫做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嘅呢一啲咁樣嘅程式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嗰啲就行為主義嘅啦，嗰啲就比較係簡單少少嘅啦嚇。咁但係 anyway 佢呢個都不離開一個即係數學嘅推，即係一個數學嘅計算嘅過程嚟嘅。咁我哋都可以咁諗嘅就係、是，當我電腦咧就係、是、越嚟越個運算量越嚟越個運算能力越嚟越高嘅話咧，佢讀嗰個過程必然快咗，仲要精細嘅程度越嚟越。 仲有一樣嘢就係話需要能夠對於我哋腦部活動嘅嗰、那個信號嘅解像度，亦都係有所提升嘅時候咧，咁就先至能夠做得更加好咯。嚇、咁呢個就牽涉到就係嗰個 MRI 本身嗰個技術點樣 scan 我哋嘅腦更加即係更加 準確，更加準確。 即係你話而家呢個階段係咪好容易？ 在個街度求其揾個人就能夠偷到佢個腦信號，然之後學佢諗嘅嘢咧，咁呢、這個就 唔使咁驚住，唔使驚住，而家未得，而家未得，可能遲啲得，OK， 但係而家未得住。我呢一隻幾鐘啊，下一節再翻嚟啊。